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李海棠报道新闻。在北京述职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见面，朱镕基指出节流很重要，相信只要香港市民看到香港的前景有希望，就会愿意在这个时候作出牺牲。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亚华亦都在北京述职，总理朱镕基接见他时对记者表示，澳门回归三年以来的发展值得骄傲。朱镕基说，澳门和香港一样，没有事令他操心，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打打气。全球第二大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向伊利诺伊州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公司的行政总裁蒂尔敦表示，在重组期间飞行服务不会受影响。他在记者会表示，已经预订的机票不会取消。九一一事件后，美国航空业陷入困境，美国经济疲弱，集团过去两年亏损40亿美元，向政府申请的15亿美元贷款保证被否决，最终导致破产。美国总统乔治·布殊提名铁路运输集团总裁斯洛出任财长，接替辞职的奥尼尔。他的任命将要经参议院批准。63岁斯洛60年代先后取得经济学博士和法律学位，曾任教授和运输部的次长职位。他目前执掌美东最大铁路货运网络。乔治·布殊形容斯洛是出色商界领袖、经济政策专才、学者及公职人员。印尼政府和阿齐省分离组织在日内瓦签署和约之后，代表指出是否脱离印尼由人民决定。自由阿齐运动分离组织的代表说，只有阿齐人可以决定是否接纳印尼给予的自治。双方历时两年谈判，印尼同意天然资源丰富的阿齐省自治，举行自由选举，换取分离组织解除武装，解决长期困扰印尼的问题。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再为本港带来寒冷天气。天文台在早上录得11.1度，是今年入冬以来最低的气温。新界普遍录得8至9度。本港在早上多云，日间云层转薄，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各区气温回升至15度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多云。现时天文台录的气温14度，湿度68%，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这里是 FM94.8-96.9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个仔呢排成日匿埋自言自语，又无端端乱发脾气。 佢惊有人落毒害佢，连我煮嘅嘢都唔肯食，做阿妈嘅又点会唔担心啊？ 阿哥话喺屋企都听到街上边啲人闹佢，但系我哋住喺17楼、啊。 思觉失调系一种早期不正常嘅精神状态，好多时会令人产生妄想同幻觉，要帮助佢哋早日康复。一定要及早治疗。 思觉失调查询及转介热线292832831234567。 12345 67做保险呢行见多啲客就得。 以前或者系嘅，依家多客见都未必得啊。 吓、啊，咁你有冇计啊？ 参加保险业技能提升计划啦，佢呢个课程好实用噶，好似保险实务守则、最新嘅汽车、商业及人寿保险条例之类啦。部分学费就由政府津贴噶，识多咗答到啲客嘅问题，保单都签多几份啦。 我想报名啊！ 即刻打电话嚟28361234，或者到网址 www.info.gov.hk/emb 睇睇啦。

电影英雄的主题曲，歌名就叫做英雄。咁啊，王菲主唱啊，继续开翻嚟《夜妈妈与夜爸爸》。咁啊，继续啦。 啊，今晚有 Jason 啦，有彭程啦，同埋有阿 Moon 啦。啊，点解我咁样吓咁样咧？即系我觉得今晚。有好多嘢都 好疑惑啊嘛， 好疑惑吓，咁啊好多嘢都暂时系突然之间好难相信咁，即系我做咗呢个节目黑色星期一咁耐咧，其实我不嬲都有相信系即系 有跟开呢啲呢条线嘅 UFO 嘅存在啊咁嗰啲，但我即系 呢已经超越咗啦， 系啊，我觉得今晚妹讲嗰啲嘢咧系已经 哇，已经系好似卡通，已经超越咗， 一时间好难接受咁样。 所以就我哋系会到蛇被西走嗰啲。 我系将我睇得咁多嘢咧，系一次过好快速咁掟晒出嚟 咯。咁啊嗱，呢个钟头咧，我哋要开始讲下啲外星嘅文明咧，即系要佢阿 Moon 所讲，有外星文明咧，有好多种，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喺唔同嘅星球嗰度咧系有。譬如你话月球，其实佢有生物嘅。你嘅你火星 有一面我哋永远见唔到嘛，佢哋叫 Dark Side of the Moon 嘛，嗰边系有晒基地，喺地底有基地，系好多银个案，好多文件，好多政府档案系走晒出嚟嘅。 嗯，系有呢啲系有人写过政府嘅档案嚟。 系啊，直情话呢啲咧就政府公开咗当年系机密嘅档案咁。 咁譬如佢哋 出晒出嚟 吓，咁如果真系嘅话，咁佢哋系属于咩文明咧？即系你话以外星嘅文明嚟讲，佢哋系。属于边一类？ 佢哋唔系真系一个好文明，只不过系嗰个位咧系爱嚟 监察 我哋，好多时，同埋喺嗰度系取矿，好似系，系好似工厂咁系取矿啊， 即系 做一啲过程，做一啲过程流程嘅嘢，就唔系真系有人住，有政府，有花园，即系唔系一个文明喺嗰度， 嗯， 系一个站仔咁样嘅啫， 嗯嗯， 咁但系我哋政府就冚住啦。 但咁其实佢哋系 work for 边一啲人咧？ 呢、這個我就未睇書記得咁清楚，但我講得出嘅就係咁多咯。咁好多政府檔案寫到出嚟，即係漏咗出嚟，咁俾人寫翻出嚟咯。咁不如講翻頭先啦，你話點解哇真係難以置信啊！咁其實我上一次咧喺大學講個講座咧，都明知人哋唔信噶，要我講外星文明。咁有一個題目咧，首先咧我就係話喺呢個講座咧，你就唔可以用一個絕對黑白嘅角度去聽我呢啲嘢。有冇讲？唔信啊！冇嘅。 嗱，今晚亦都系 啦，收 音 机， 收收收音机旁边朋友，如果真系听紧嘅，就系、是、唔可以以一个 咁黑白嘅角度咧、嗯，你系唔会得益到好多嘅。最好嘅角度系点咧？就系、 是、 你系以一个我嚟，我写个英文就系话 harvest insight， you are here to harvest insight， 你嚟收割一啲启示， 嗯， 你嚟收一啲启示，就系然后将你里边已经有嘅嘢就。即是加落去或者是虛無全清、 嗯、 你裏面本身已經覺得內面是怎樣，你有一個意見的嘛， 咁、 嗯、你就由那裡出發，再將你聽到的東西加落去，這樣再一路這樣演化落去、嗯嗯、就不是一聽到有就有沒有 沒 OK 好、嗯、我們準備好了， 好 好了，那啊我咧就之前问过 Moon 啦，我点解啲外星人个啲样咧都系眼大啊头大咁、啊？咁 Moon 话俾我听啊，唔系嘅，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外星文明。 嗯嗯嗯、有好多都话即系同我哋地球人系一样噶， 差唔多 系啊。 但系佢哋又拣咗金发蓝眼睛嗰只地球人，就冇拣到我哋老唐黑头发，其实系更加 cool 嘅黑色。 唔系、啊， 我哋又襟老啲， 系嘛？ 系咩？ 系啊，边妈呢个个案啦，咁佢哋都上到去星球，都见到好多 系、黑头发。 嗱，譬如呢、這个Day with the God 呢、這 个本书嘅作者， 呢、 這 个南美洲呢个人啦，佢哋见到嗰啲外星人咧， 因为你讲呢、這个，你讲呢个人咧，可能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唔知道你讲边个，即系呢个你就咁指呢本书。 這個、南美洲呢个接触个案嘅主角咯， 叫咩名啊？ Charles Silver。咁佢哋見到嗰啲外星人咧，就黑頭髮、棕色眼睛，即係佢哋喺書度形容咧，就係我覺得咧呢一種人唔似係邊一族啊，黑色黑人啊、亞洲人啊、金髮人，唔係，係咁多種族融和到最靚嗰個樣，你唔講得出佢係咩族？ 咁即係其實佢哋都 黑頭髮嘅喎， 即係其實佢哋都有物質主義嘅啫，佢哋都即係貪靚。 佢哋係控制到佢個樣嘅， 哇！幸福咯，真係 佢哋幾百，譬如呢個 Sam Arce 啦，七姐妹星人咧，佢哋成唔知 幾多百歲咧，佢係控制到佢哋自己個樣係中意喺大約就嚟30歲個樣。 其實我好想知道你點解咁深信七姊妹星有七姊妹星人。 系咯， 即系你明唔明？我真系好想， okay, 我想 讲好多次啦、 啊。即系我深信有好多朋友而家都系就系，系啊，七姊妹星人啊，即系我 七姊妹度我哋有， 系啦， 七姊妹星， 我好想知道你有啲乜嘢系令到你 支持呢样嘢， 咁相信七姊妹星系有七姊妹星人。 OK， 咁啊嗱，又好似我呢张讲义咁啊，第二个大题目咧就话 How do you know？ 即系问我阿妹你点知噶？ 系 咁，我讲咗三点，就 系 由唔同嘅个案里边。攞返出嚟嘅資料，咁我哋知啦，嗰三種接觸嘅方式呢，第一就綁架 abduction 啦，第二呢就係、面對面真實嘅接觸，同你握下手食個包嗰隻啦，咁、第三種呢就係遙距嘅，係心靈感應嗰種接觸，有時嗰啲用呢種感應去寫返啲書或者演講或者乜嘢呢，就變咗叫做 channeling 嘅通靈啦，咁、就是主要呢三種。咁每一種咧都有好多種嘅個案，我只係隨口噏下啦嚇。咁、譬如綁架案咧，就有61年嘅 Barney 呢對夫婦啦。咁佢哋嗰啲外星人就由 Sita Ridiculous 度嚟，咁差唔多係近代史第一宗係講有灰色小灰人的上飛碟俾小灰人解剖嘅案，就係、由呢單開始咁滯。咁44年咧 ，Betty 咧又上個飛碟啦，咁又係即係都係綁架案啦。咁譬如面對面呢啲咧，就有Billy Mayer 咧，就係同七姊妹星同埋一個反物質宇宙叫 Dow Universe 到嚟嘅 ET 咧傾偈啦。咁佢呢個個案就冇得反駁噶啦。 咪仲有一個 Dow Universe 喎。 係咯，係好多 Universe 噶，呢、個其中一個咋。佢係帶佢去到呢個宇宙最邊緣嗰啲星系，由嗰度咧就經過一個時光隧道去到另外嗰個宇宙。 嗱咁嗱，你停停先，停停先。嗱咁你話有第二個 Universe。 系好多个噶， 咁即系呢个 universe 唔系无限啦、 啊。呢、這个宇宙唔系无限，其实而家最新嗰啲超弦理论定乜嘢嗰啲天文理论都系，啲宇宙系好似一粒粒花生咁，一个宇宙就黐咗去另一个度噶嘛，呢啲系好科学嘅理论嚟噶。 咁即系唔系无限？ 我哋呢个宇宙有限啦、 啊。有限嘅宇宙，宇宙系有边嘅，有 可以 有边际嘅，有呢个过关嘅。 你好物质咁去睇，咪系有边咯，系啊。 嗱咁佢头先讲咗，即系我哋应该系冇物质咁去睇，系咪咧？其实系要面对呢啲，系咪应该以冇一个冇物质？ 佢哋话物质嗰个世界咧，喺佢哋嘅意识层面咧，系一个好少嘅部分嚟嘅啫。 所以佢哋嗰度唔使钱嘅。 哇，讲嚟讲去就系、系啊，唔使钱噶。讲嚟讲去就系，如果我哋个意识只系好注重 focus 喺物质嗰、个。頻率度咧，我哋個世界就只喺嗰度啦。講嚟講去，點解我哋成日都話見唔到非物質嗰啲嘢，係因為我哋個意識 唔想見到我哋自己裏邊， 唔係 wire 到，唔係駁到啲線係可以見到咯。咁點？ 即係我哋選擇唔相信或者見唔到嗰啲。係 啦係啦，係你個意念，你個念係唔想見嗰啲，咁你就自己係修練到自己係唔見嗰啲嘢，可以咁講係集體修練到唔見非物質嘅世界同宇宙。 即所以是不是会个人比较单纯一点，或者是、住在一些落后一点的地方的人、会不会是比较容易接受一点、 是的，很多个案呢就是和尚或者是、神职人员呢，或者是一些很简单的农夫呢，一生都是很简单的人呢，就他们的意识是圆融的，不会我们分了意识层、潜意识、层意识、而每一层都是跟打交的，咁嗰啲人咧就好容易有接觸咯。 嗱、佢又點樣打交咧？你 explain 下俾啲身邊朋友。 點樣解釋啊？ 頭先你咪用嗰個方法咧。 譬如我俾人的個上飛碟，咁咧好多時就話我沉意識、潛意識咧就係、已經係應承過我會做呢個任務嘅一個小角色，我上飛碟。咁但係你個 即係自愿性，我想上嘅。 係有時係仲話咧係你未出世前，出世前已經簽定約嘅。咁意識上咧，你就覺得好驚。你見到啲外星人鋸你，你覺得好驚。咁你個意識同沉意識係完全相反。 即係你又想，但又驚。 係啊，嗱咁啊，呢本書咧就係講話，我哋一定要研究我哋嘅意識。如果唔係咧，對個成個外星現象係冇進展嘅，你唔會深入去了解到啲乜嘢。點解咧？我而家講啲好純心理學嘅嘢。嗱，我哋日頭嗰個腦狀態咧就叫 beta 啦。beta 嘅腦狀態，而就瞓著發夢嗰個咧叫 alpha 啦，而就嚟入睡之前嗰一刻，或者係打坐入曬定嘅嗰一刻，嗰種腦狀態咧叫 theta， 即係好似個 T 字咁。咁外星人咧，通常咧佢哋嗰個能量係好高嘅，咁物兩樣物能量差唔多嘅嘢咧， 走埋一齊咧，就會大家一個升一個降，直至到去到一個共同嘅水平，一個共通點。咁佢呢度就叫一個 common ground， 即係一個 大家可以收到嘅飛棍時， 係啦，大家都可以你調低啲，我調高啲，調到佢大家 即係啲人 walkie talkie 咧，大家喂大家夠 channel six 咁樣。 係啦，你唔調咗同一個頻道，你點去溝通咧？點會記得嗰啲？點直情係感受唔到、接收唔到嗰啲嘢嘛？咁你當你當一個地球人係需要提升。咁嗰個外星人都降低少少嘅，咁去到嗰個共通嘅水平咧，你已經而係去咗另一個腦狀態。 嗯、 而嗰個腦狀態咧，即係佢哋揾咧，覺得最容易咧，大家 match 咧就係、是、嗰、那個fetal state。而呢個 fetal state 咧，就係我哋臨睡前嗰一刻。其實好多人訓練自己去靈魂出體，都係 train 到自己去到 fetal state， 然後去到嗰個世界啊嘛。 即係嗰、那個你嗰個狀態要 train 到係點咧？就係、是、咧。你要 train 到自己就嚟瞓著，但系唔肯俾自己瞓著。 咁 哇，咁即系只眼皮系最， 所以都系唔知道云可以开眼瞓啦。 佢眼皮系最重嗰个阶段，佢抗衡。哇， 呢啲系发清明梦啊嘛，所谓 lucid dream 清明梦啊。 嗯， 我当时我唔知系咩，而家我知点解。 即系云海擘大眼瞓觉系咁样， 就系咁啦。 可能系你 佢想修炼， 系啦，咁就系 train 到自己去到嗰个状态。 好恐怖啊！ 如果你去到嗰个状态咧，咁。唔係啊！你就算唔使 train 啦，你自然會去到嗰個狀態。 但係你自己嚇未，你未即係冇 notice 到，即係自己冇留意到啫。 但係一般人只係會覺得係一個夢嘅一個夢嘅狀態嚟嘅。 嗯、 到你接觸完講完一大輪嘢咧，你醒翻咧，你就話佢係夢，因為嗰個係好夢嘅狀態，對普通人嚟講。 嗯。 咁跟住你就話冇接觸㗎，冇接觸㗎。 但其實係有接觸。 係佢哋即係呢啲個案都係話咧，其實每一個人。都係會都已經係被接觸過喺某方面，無論係睡夢中啦、啊，乜嘢情況，各種角色，總之有一種方法，每一個地球人都已經被接觸過嘅。 即係換句話講，如果我話俾你聽，阿 Moon 琴晚發夢咧，我發夢見到外星人，咁佢捉咗我上去飛碟， 係啊， 我就話俾你聽。嗰、那個係發夢嚟嘅， 係啦、 啊，發夢。咁你咧就會話俾我聽，唔係發夢嚟 嘅，係真的。 你係想咗去哇？ 嗱，點解催眠攞得翻咧？就係、是、催眠會去翻你 嗰一層嘅意識啊嘛！ 你去翻嗰一層嘅意識，跟住咧將佢褪翻佢上去意識層度攞翻佢出嚟啊嘛！然後 你係相信催眠嘅嘢？ 咁你要睇下你相唔相信而家嘅心理學講催眠有冇用呢樣嘢咯？咁我讀心理學噶嘛？ 好，咁啊繼續啦。頭先 我哋 第三， 係啦係啦，我哋係講埋呢個第三種，我想知道多啲關於咧呢個外星文明。 嗱咁啊，講到我而家係講緊第二種嘅接觸方式，係面對面嗰只啦。咁啊，除咗 Billy 咧，就 George Adamski 喺50年代咧就有金星、火星同埋木星 Saturn 嘅外星人嚟揾過佢。咁喺1959年咧，你咪聽過有啲外星人去聯合國見過美國總統嘅，就係、是、呢、這個。就是由金星嚟的外星人，咁啊又當時一個很有名望的即係同政府都有聯繫的一個神職人員，亦都係一個教授嚟嘅。咁、就派佢入去五個大廈裏面同呢個外星人溝通，即係同佢傾偈。 接觸 係啦，咁佢又寫翻啲書出嚟，就話我總統又同佢見面，五個大廈又叫佢你不如走啦。雖然你好和平嗰個任務，佢亦都係去過聯合國咧，係。做個演講，咁、那、嗰個演講就唔係公開嘅。 嗯， 好啦，咁啊，由第二個個案咯，就1952年咧，就係由太陽嚟嘅外星人。 即係我哋以為太陽咧，就係 一個太陽 火焰燒行曬 咁。根據呢個個案話咧，個太陽表面咧就唔係真係同而家普通嘅星球差得太遠，話你火辣辣嗰只，你見到嘅火辣辣咧係 向外表嚟嘅。 太陽外邊咧係再有一陣。類似大氣或者叫唔知係乜嘢，經過呢一陣之後望到出去嗰啲咧，先係你哋而家見到嗰啲嗰個以為太陽嘅樣 子。嗯， 好啦，咁你有一個個案啦。咁啊，1974年咧就由呢個木星、土星啊、土星嘅月亮嚟嘅呢個長頭髮嘅外星女人。 哦，仲有土星嘅月亮。 Jupiter 係土星嗬。 嗯嗯。 同 Charles Silver 咧就一齊咁啊，好浪漫，寫咗本叫《Day with the Gods》。好啦，咁而家講完面對面，咁我就講翻呢啲係要佢接觸嘅啦。咁例如呢個非物質嘅外星文明叫做 Arturian 咧，呢啲人係 Arturus 到嚟 ，Arturus 咧就係、是、大角星。咁啊，經過呢個 Normer 呢個一個教育家嚟嘅，係一個亦都係一個博士。咁係通靈寫咗一紮書，係講佢哋嘅外星文明係點樣樣。而另一 咁佢哋外星文明係點嘅？ 系你认系好乌托邦，我哋地球人写得出乌托邦系啲乜嘢嘢，佢哋就系咁，类似系咁咯。如果要我一句咁讲就，咁啊嗱，七姊妹星诶，唔系又讲七姊妹呢个咧， 依家你要好详细咁解释七姊妹星， 系阵间我会噶啦。咁呢个叫 Lasa Royal， 只一个普通嘅女仔，咁佢就咁佢就通灵咗好多关于七姊妹星嘅呢个叫 Sasha 嘅人。佢话 Sasha 咧就系呢个人嘅将来嘅佢自己嚟噶。 嗯、 即是这个他自己的将来回来探回他以前的自己、 嗯、 然后通灵 即是 back to the future 是的 make sure 那些相片不要搣烂 是的单对单那些接触呢、嗯、通常都是你自己的将来走回来看看你自己的以前 哎呀我真的很想我很想回去即是我当现在是将来呢我想回去以前喂你不要这么戆居你不要 那我又讲了这样最后这个 今晚你会试到的 Billy 呢个个案咧，喺七五年代嘅时候咧，就话过咧，嗱呢一种咁样嘅遥佢感应嘅接触咧、嗯，七姊妹星咧就，而家地球上系有17420个地球人咧，系遥佢咁接收紧七姊妹星发出嘅信号，咁而有啲人系自知，有啲系不自知嘅，我谂我系属于不自知嗰只啦。 嗯， 咁我前一排咧系发过一个梦，系啊呢个差唔多呢个数目就系17640，系多咗220嘅。咁我而家系2000年代啦，嗰阵时系75年啦，咁争咗25年就多咗2420个人。佢话咧呢一个数目咧同嗰个人成个地球嘅总人口系有关，你一定要有一个 critical mass， 呢啲人系 hold 住一种新嘅意念 ，hold 住一啲新嘅能量或者新嘅意识。咁如果地球系多咗咁多咧，你又会多翻咁多人嘅。咁、 嗯、 我觉得咧嗰、那个数目系好似话俾我知我都有份，但我系唔自知。 其实你是很想相信 我很理性的、 嗯、 我可能我周围的人都这么 Felipe 我是不是呢就算给到的东西是很清楚告诉我你都是有份的但是我 其实 我只是觉得自己很想相信、啊、我觉得都未 solid 的 是啊是啊 除非有一天我见到那个外星人如果不是我都不相信自己是其中一个、啊、 我明白你先其实你心底你其实你要研究但你都是还是有一点怀疑的 我是很抱研究人员那个角度去看自己咯、 嗯、 我一定要 hold 这个角度的、 啊、那现在我譬如我们讲外星文明那有些什么外星文明呢、啊、刚才你说了一个外星文明就是叫做无物质， 无物质、 哦這個、非物质， 非物质嘅宇宙， 大角星嘅文明， 大角星文明，佢哋嘅文明系咩嚟噶？即系我哋嘅文明而家系有电脑啦，我哋好多系咪啊？我哋好多 嗱，讲你知啦，佢哋呢个非物质文明咧，我哋喺如果咧照呢啲预言话咧，去到2012年咧，我哋咁样跳法咧、嗯，我哋系跳去一个非物质嘅空间嘅，咁样一跳法咧，我哋就变成好似呢个大角星讲嗰种非物质文明噶啦， 即系会点样啊？ 即系冇咗肉体， 佢哋系有飞碟嘅。但系佢哋做嘅方法系好得意嘅，佢谂到系点样，佢完全喺个脑度谂好晒，谂好晒佢就，嗱佢非物质嘅话咧，佢仍然话自己系有个飞碟嘅，系仍然有人嘅，仍然有一个教育制度嘅，但系咧所有嘢咧系你乌托邦到最乌托邦嗰种嘢，佢就咁样形容出嚟， 即系最理想化嘅。 呢个大角星系我系咪有哈勃望远镜睇过？真系有呢几粒？ 系有呢个星。呢啲星全部存在要、 嗯。嗯，咁你头先话个木星嗰个月亮有人，咁、 啊、 其实呢啲 NASA 应该知道。 呢啲全部佢哋系知嘅，但系佢哋要摆另一个烟幕出嚟系唔知话你知咯。咁而家所有啲 UFO 专家嗌到力竭声嘶，成日去联合国度抗议要出翻晒呢啲嘢出嚟、啊。 即系我好相信有，我好相信有外星嘅文明，即系我有外星嘅生物嘅，但系咧就。啊即系好难会相信一啲即系嗰啲非物质，我真系相信嘅，又有外星嘅，因为宇宙咁大， 嗯， 冇可能得一个太阳系有生物。咁但系你话如果我哋自己嘅太阳系里边都有咧，就呢个我未曾即系听过啦吓。 佢哋 即系喺第二个太阳系，喺第二个好似我哋银河系里边嘅其中一个太阳有一个九大行星， 嗯、 或者系12个行星，或者嗰个系27个行星嘅，有其中一个有地球咁样都我相信。但系我哋自己嘅太阳系喺木星或者你话先话木星嘅其中个月亮嗰度有人咧、 啊， 就几夸、 嗯，即系近到咁近咧，好似好惊咁，系咪啊？ 系咯。 佢哋都话我哋咧系 唔俾我哋飞出去自己个星球以外嘅。就算而家我哋住喺自己个星球啦，成日掟咁多太空垃圾啊，又核爆又乜嘢咧，已系影自己坐喺自己屋企咧，就已经系搞到周围啲人系鸡犬不宁噶，所以系唔会俾我哋再出去嘅。其实我哋出去咧系恶意多过善意噶啦，自己知自己事啦，系咪？所以 即可能佢征服 系啊。我哋做咗好多嘢系随意掉好多嘢，就系佢哋就解释到系影响好深远。咁可能我哋真系自己唔知道自己咯，喺度玩紧火咯。 嗯， 咁、啊、如果我哋都唔俾我哋出去嘅话，咁政府又系咁冚。 即系有外星嘅文明。 就算喺隔篱星度有人，我哋唔知道都唔奇嘅、哦。 嗯，但系你头先讲嘅咧，阿 Moon 其实俾啲相我哋睇咧，即系譬如话七姊妹星啊，跟住然之后话唔知咩嘅边一度星球嘅外星人。佢哋嘅样咧，其实同我哋人嘅样咧，都系差唔多嘅啫。 啊，系讲翻样咁啊，大致系可以分做两种咯，人样同埋灰眼睛嘅小灰人咯。而小灰人咧，其实都有两类嘅，有一类系比较智慧啲嘅样，你睇落你觉得佢系智慧啲、甜啲、靓啲， 即系感觉嚟嘅啫。呢下系 啊咁。我唔知点形容啦，系喺电台咁啊，就系咁样形容俾你听咯。系有一种咧，佢哋系好高智慧嘅，但系喺飞碟度成日俾人锯嗰啲咧，好多时都系一啲生物嘅机械人，或者系一啲工蜂咁样样，佢哋系集体意识多过自己嘅意识嘅。 嗯， 咁你咪觉得佢似似地机械人咯。 嗯， 咁其实咧，每一个族类嗰个意识咧，都我哋系 take for granted， 一定系咁自我。其实唔系嘅，有啲族类系好惊自我嘅、嗯，所以我啲灰啲小灰人，我哋望住小灰人嗰只灰眼咧，我哋系惊嘅，惊乜嘢？惊失去我哋嘅 ego， 失去咗我哋嗰个自我去控制嗰个场面。 嗯， 而啲小灰人望住我哋人嗰个眼睛咧，佢系惊乜嘢咧？佢系惊。要做翻一个咁有个性嘅独立嘅人嘅个体， 所以佢哋就唔想 系啦。咁变咗我哋呢两族咧就会相遇，就系要睇翻自己嗰、那个嗰、那个另一个极端，而从而就成长咯。 原来系咁嘅， 休息阵先。连怎么关手机，我也不太懂。跟你老年生活一。夜告终，来一巴掌我会不会痛？我也想哭，可惜不够力回顾你是谁。难道你导致失恋的人被你累？你尝试在谷底如何沉落去？你想去刻意埋头？娱乐更空虚，原来你有心，但是我想问，日后也许不能再开心，失掉你，我已不会做人，如何还留另爱人？原来已伤心，但亦算好运，日后已不可能更伤心，纵使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早日。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听见你沉闷呼吸空气，才知失恋仿佛踏过心如死。留恋爱人，原来已伤心，但亦 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早日。 剛才我听过咧，就是我哋地球上面嘅关心言啊，有 你有心， 有心 系啦。咁啊，讲天气先啦，因为天气咧要留心啦啊。十二月十号星期二天气预测啦，多云啦，地球方面咧早上系天气寒冷噶。市区最低温度是12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15度左右，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的天气是会多云的。室外气温交给你了， 是摄氏15度，相对湿度 69%， 是寒冷的天气警告，是现正是生效的。好，那究竟什么事 七子妹星，阿曼婷讲成晚 都仲未讲到咩叫七子妹星。 Okay, 七子妹星咧，英文系 Pleiades， 嗰啲人咧叫 Pleiadians。咁啊，根据好多呢啲个案， 你之前讲到咧，我哋美国嗰度有东岸，有西岸，但东岸嗰啲叫东岸人，即系净系有噶呢啲系 太空漫游、太空旅行咁样。 我成日都讲到好似佢哋话我点样讲到好似真系有咁嘅咧。咁其实我之前要加多一句就系、根据所有呢啲个案总合嘅资料 得 出嚟，我就咁讲，我代表呢啲资料咁讲，就系、咧有呢个宇宙外边咧系有一个宇宙联邦。有啲叫 World Association， 有啲叫 Galactic Federation， 中意你中意点叫点叫啦。咁系呢一百年嚟咧，先开始同你呢度接触嘅。因为我哋由而家开始先，即系进步或者成熟到开始可以加入出边嗰个宇宙大家庭。咁咧里边咧就有100个族咁滞，百零个族，而系被派到最主要系得几个族系嚟做呢啲比较系物质性实际同我哋接触嘅工作。咁第一大 number one 嗰个族咧就系、七子妹星， 呢个都几 make sense， 所以就成日都七子妹星咯。 呢个几 make sense， 因为曾经我即系睇过啲VCD 咧，都同云奶倾过咧，就系咧，即系其实每一个宇宙，即系嗰时讲啊，宇宙系无限噶嘛。咁喺唔同嘅太阳系里边有唔同嘅地球咧，假设啊，譬如有2000个太阳，假设吓，当然一定系唔止啦。譬如2000个太阳，有1000个太阳系嗰度咧有是有地球咁嘅同樣環境，都有譬如好似我哋地球人咁樣，咁大家就係一個race 嚟嘅，一個比賽嚟嘅，睇下邊個嘅科技，但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嘅存在，睇下邊個可以鑽研到啲科技，可以跳出去呢一個離開自己嘅太陽系嘅咧，咁嗰啲就係贏嘅星球人。咁所以我哋見到啲 UFO 咧，就係佢哋嘅科技係已經係優勝過我哋呢一個地方。 如果我哋唔系咁负面咧，就我哋系唔会被框住喺呢个星球嘅，我哋系被禁住唔俾我哋出去，因为我哋坐喺屋企都搞到人哋鸡犬不宁咯。 好啦，咁你话七子妹星咧就系呢一个成个宇宙嘅系统嘅最始祖。 又唔系 一个大嘅 嗱，咁又根据呢招总结咧，我代表啲资料讲啦。我哋呢一个嘅人类咧系由七。这个织女星那里做起源的 Vegas 英文是、由 Vegas 那里 就去了 Sirius 就是天狼星，由天狼星呢由中间有些星的我不记得那么多，但是我即是讲过几个总站、由天狼星呢就跳了去、地球，由地球呢当年呢就有些人要打仗不和，咁就鍾意爱好和平嗰班呢就去了七子妹星，咁即是加上我哋呢班人鍾意打仗好战分子就留低了的。咁去咗七子妹星咧，就是、大约系12万年前，因为呢个文明 咧，古文明 系啦，呢个文明系第三个文明，咁就系由大约10000至12万年前开始。咁呢度有好多研究金字塔嘅人都计得出咧，金字塔嗰啲对住啲窿指住个天咧，嗰、那个天嘅方位系12万年前噶，好、多好多古迹系指住12万年前嘅天象噶，咁七子妹星應該大約係嗰陣時就走咗，應該咁。但係佢哋其實係我哋個堂 兄弟， 但 佢 哋 点 走咧？系咪真系好似玛雅嗰啲，即系坐火箭？ 即系我哋喺中美洲都见到好多民族系无端端消失咗噶嘛？ 嗯嗯。 好似边一个话玛雅，好似系无端 端， 真系 无端端 一 夜之间 系唔见咗噶嘛？吓，嗰啲系即系一啲。 一夜之間成族人係冇 係啦，佢哋係去咗第二個時空咯，就好似我哋12月23日咧，可能係會咁樣發生咯。 我頭先你一路咁聽你咁講，我諗起咧，即係咯，其實喺世界上面有好多不同嘅民族無端端就係咁樣消失咗。咁同埋根據雲海以前所講咧嘅一啲嘅資料話俾我哋聽咧，即係譬如話咧，喺無端端，譬如好似佢講個皇帝係咪啊？皇帝走嘅時候係好似有一個飛碟類似咁嘅人又接走咗佢，咁佢去咗邊咧？即如果係真 呢啲古仔喺唔同嘅民族都係 係啦，即係原來係有咁樣嘅事咯，好似係。 咁我哋好背啦，淨係聽現代教育嗰幾本教科書嘅嘢就以為係 啦， 係大部分㗎啦。 咁呢個七姊妹星就係 七姊妹星啦，講到嚟 係咁啊。中意打仗嗰班留低，爱好和平嗰班走咗。咁因为佢同我哋个血缘真系太近啦。咁而家我哋有难咧，咁佢哋系好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变成系被派或者自动请缨系嚟 pass 好多信息、做好多嘢嘅， 即系其实佢哋不停咁喺呢几十年里边喺即系我哋嘅天空度系咁有 UFO 见到，或者系其实呢啲已经好明显系有外星文明嘅迹象嚟嘅。但系我哋即系嗰啲最高领导嘅。即系 唔肯放 ，government 系仍然都唔肯承认。 系啊， 即系其实已经系好多，譬如带你冇可能拍咁多带，咁多个案都系假嘅。 系啊，因为其实有 几十年 系多到咧，嗰、那个数据系多到系无可否认嘅。好似咧，曾经有啲专家讲过。我哋有外星人嘅證據同數據咧，係比證明我哋曾經上過月球咧就多得多嘅，係多成咁嘅嚇。咁但係唔流行咯，冇辦法咯。 咁而家呢個即係七姊妹星啦。嗱，既然頭先阿潘所講咧，就話落嚟即係地球依家幫緊我哋啦。咁係咪通過頭先你講話嗰17000多人接收到嘅嘢 嚇， 嚟到通過呢啲人嚟到幫地球咧？ 其實要講呢樣嘢就要講嗰個集體意識啦 嚇。 我哋呢個族咧，其實係有個集體意識，即係地球人 humanity 係有個集體意識，但係我哋係極非常極端，只係睇自己個意識，咁啊唔肯認呢樣嘢，咁所以咧呢一扎人咧就係、是、接收呢種新嘅意識，將呢種意識咧係落生根，落地生根，種咗佢喺度，咁所以咧係有一個臨界點嘅 critical point， 所以咧地球人如果種人喺度咁多咧，就一定要有翻咁多人係 hold 住呢啲新嘅意識。咁然後咧，一路去到某一個點咧，係一個大旋風咁，越去越遠啦，個速度越嚟越快之後咧，依扎人咧就可以有一個力量，令到我哋嗰個集體意識係有一個好快嘅轉變咯。其實呢樣嘢咧，我哋好多人都係希望有咯，但係就見住日日啲新聞，見到呢個世界咁慘咧，自己覺得無能為力咧。 即最近又污染咗個海洋，又漏油咁，哇！ 咁如果你有嗰個 critical mass 去改變成個族類嗰個意識咧？呢个几好咧，咁佢哋就 所以呢个就乌托邦咯， 佢哋就系做紧呢样嘢咯。 嗯，但系佢哋嘅外貌啊，咁同我哋似唔似嘅咧？其实 佢系选择咗金色， 佢同我哋一模一样噶。吓，佢系七姊妹星啦，呢幅图啦。 咁其实你自己相唔相信？ 女仔喺街行过，你都唔认得佢 嘅。你相唔相信我哋迟啲嗰啲 internet 可能会同佢哋有啲联系咧？ 佢哋用咗好多方法嚟接觸我哋噶啦，好多書咧，嗰啲通靈嗰啲咧，佢係打住個電腦喺度咁打出嚟，佢接收到個信息係咁打出嚟，有啲就手寫，有啲係錄音咯。 但係頭先你所講嘅通靈咧，即係會唔會係我哋一般平時聽開嘅通靈咧，即係好似同一啲鬼神接觸嗰啲咁樣嘅通靈咧？ 即係其實我哋可能死咗唔係死咗，係可能去咗呢個七姊妹星 啦。正如我講，我唔係呢 flag 嘅人，我可能會講錯咗，或者講得太籠統嘅。佢哋話佢哋係利用咗佢嗰個聲線，佢係讓嗰佢把聲線出嚟，俾呢個人係用佢個聲線去講。 即 係 問米咯， 或者嗱，你仲知過我啦？啊，你話係咯，我唔知道。 問米咪咁咯， 係即係呢個通靈其中一個方法啊嘛，係即係我哋坊間所認識嘅， 即係我哋形容為問米。 你可以補充啦咁。 唔系，我唔识啊，即系佢哋。 我就问，系问你系咪？ 你问我系咪文米？我又唔知文米系乜嘢。 嗱，文米佢哋就系我听过，即、就、系、是、我以我嘅知识有限嘅呢个知道文米嚟讲，文米就系嗰、那个有个阿婆或者即系呢个形象嚟 嘅。系你嘅灵媒 吓。有个阿婆，有个灵媒啦，个灵媒咧就系就俾咗阴间一个即系譬如 意识上身 吓，系啦，跟住又借咗佢把声嚟讲嘢俾佢， 系啦。 佢喺地球嘅親人聽， 咁係啦。 突然間個女人可能變咗白男人相咁樣嘅咯喎。 我未問過， 我喺下面，我都未問過。睇戲睇得多啊，真係先。 即係落阿龍婆。 嚇！即係嗰啲咯。咁呢個咪就係一種即係通靈啊嘛。 嗯，係啊， 就係咁樣。 係啊，但係佢哋通靈出嚟啲信息咧係 就冇咁恐怖，就唔會擺紅燈膽喺度。 好複雜，有時你覺得係一個巨人寫嘅一本巨著，咁你點睇呢樣嘢咧？即系买啲嘢，可能有时好无聊噶嘛，好琐碎噶嘛。 啊、即系哎呀，你下边冻唔冻啊？咁样一定系下边个，唔会话上边个。 系咯，点解？我都想问呢个问题好耐嘅。 一定唔会喺左边嘅话，一定系下面咁样。 咁点解提升一定要升系上嘅啫？咁即系越好嘅嘢喺上，越唔好嘅嘢。 下点解一定系下？可能下系最好咧，啲人知 嘅。嗱，佢哋啲英文咧用 dense 呢个字嚟形容一啲好极重物质。极负面嘅嘢咧，好 dense 喎， 即系可能系咪人呢样嘢系咪亦都讲翻人类其实好自大咧，即系觉得我哋呢度系最好嘅，所以你喺下面嗰度就唔好。 即系一个阶级观念。 你又好难上上面，因为我哋喺上面咁样。 即系话佢个亲戚落咗下 边。 系 咯， 系咯。 嗱，我喺下面叫佢上嚟同你倾，即系你系 superior 啲嘅，你系受尊重啲咁样啦。假设咗 系嘛？佢自己知自己事，佢知佢呢啲乜嘢亲戚咧都唔上得天堂。 吓，即系佢哋落咗下面咁样噶嘛，即系其实几奇怪都 系啊。咁啊，呢个七姊妹星就嘅资讯就系咁样啦。我哋而家系用呢一个嘅望远镜都系望到嘅。 系啊， 即系如果哈珀真系揾就揾到， 佢系离地球有几远啊？ 你用肉眼都见到噶，有七粒肉眼见到，所以叫七姊妹星啫嘛。 好似 唔系嗰个系北斗星， 北斗星我讲系北斗星系。 系。喺个天象度睇咧，系一堆仔，好似个 diamond， 好似个钻石堆咁样样，系有七粒嘅。 咁嗰七粒里面全部都有人嘅？ 又唔知佢话本来得两个星球有嘅啫，但系佢哋而家咧就已经系占据到有二百几个太阳嘅领域嘅地方。 咁即系话，而家我哋望下我哋个银河系。 但系你得一个政府 嘅啫。O K， 但系我哋要望下我哋银河系上面有咁多星，吓系咪每一个星都有？ 哦，即系嗰几个七姊妹星系唔属于我哋银河系。 我啲天文学有限，唔知系咪属于咧？唔知咧。 即系我哋望到嘅都应该系大 系喺 Galaxy 咯， 系咪 喺 Galaxy 喺 我哋可以望到第二个银河系嘅，系咪咧？ 嗱，我喺菲律宾嗰次咧，佢好清楚咧，我就见到银河。 银河喺中间咁一条， 系咯， 好似牛角咁 啊！系咯，真系系一扎星聚集横跨呢个天空噶嘛。我見過一次， 今晚無從解答。 但 係 即 係我都唔知道， 係好深奧嗰啲，即係天外天。 但係咪真係每一個星都係有一啲嘅生物啦？ 你講頭先嗰七粒星， 除咗七粒星之外， 呢個嗰啲資訊就係話，當初只係得兩個星球係有生物，但係咧就而家可能就唔知幾多，佢就唔知啦。佢話當初係有兩個有隻咁樣。 呢啲佢嘅意思，阿 m 嘅意思，兩個係喺七姊妹星嗰七粒裏面其中兩個喎， 係啦，你講緊七姊妹星個文化啊嘛，個文明啊嘛，佢當初只係得兩個星球，佢只係佔據咗兩個星球去住，但係而家咧，佢哋已經係擴散到去二百幾個太陽嘅所佔據個空間。 即係佢哋由呢個時空， 不如講下佢哋嘅政府啊，佢哋只係得一個政府嘅啫。咁嗰個政府咧就係一啲頻率最高嘅人去做領導嘅。咁因為佢哋個內心世界同外面嘅世界咧係一樣嘅，就唔同我哋咁裏外不通，又唔同樣咁。 即係佢哋話中意你就真係中意你嘅，就唔會 唔使講噶啦，因為內世界同外世界係一樣啊嘛。 即係你唔好煩我啦，唔好叫我攞手袋攞咗噶啦嗱。 所以我嗰個內世界係等於你嗰個內世界，我係知噶咯。咁大家知邊一個係頻率最高嗰個，佢哋知嘅，冇得呃，唔使選嘅。 嗯。咁嗰個就可能 係 God。 呢啲就係烏托邦語言咯。 係咪咁？係咪God咁嘅意思咧？即係譬如。 佢哋冇 God 呢樣嘢噶，佢哋即係有個創造，有個創造，佢都唔會話冇壞創造。 有個 creator， 有個創造者。 有時都唔會話 creator， 佢哋話 creation， 即係嗰個叫做創造，嗰個叫萬物，就係咁啊！佢冇話支柱。 咁譬如頭先我話話北斗星嗰度會有人住咧？ 又冇聽過，真係冇聽過喎又。 咁個大角星又喺邊咧？ 你考我天文學， 同埋因為你阿 Moon 頭先話，即係我哋之前 就是消失，因为打仗啊。咁但系你话我哋经历咗有几个星噶嘛，即系七。姊妹星是其中一个星啫嘛，跟住又唔知点样由织女星开始噶嘛， 系由织女星开始。 天狼星仲有一个， 系就系天狼星啊嘛，系咯，咁嗰啲咧， 天织女星，跟住天狼星，跟住地球，跟住去七姊妹星。即系我睇翻嚟咁多资讯，我可以即系最明显嘅就好简单咁就系咁讲咯。 咁天狼星同埋织女星， 咁天狼星系咪有另外一个文明系唔 天狼星啊？我哋而家见到啲公仔啦，佢哋都系着一啲好简单、好简单嘅衫啦，同我哋。差唔多样咁咯， 系啦，嗱，根据 Moon 而家手上面揸住嘅资料，呢、這个天狼星嘅两个人咧，天狼星人咧个样咧系同我哋地球人系一模一样。 系啦，咁、那个男人咧就着住李小龙嗰啲夹乸衣嘅，不过冇黑边咁解啫。 吓，咁咪揸住啲 衫 过去拍 喎，冇扭喎，一见过喎。 啊，啲女仔又系咁个样靓靓。 咁但系你话呢个天狼星佢哋嘅文明系唔系咪唔同七姊妹星嘅文明咧？ 每一个文明都系有啲嘢唔同咯，咁譬如佢哋咧，佢哋唔好少会现身出嚟同你接触嘅，佢哋系中意做通灵嚟到， 即系佢哋系鬼，即系俗称鬼， 又可以话神嘅啫嘛，神都通得灵噶嘛， 即系俗称鬼神啦， 系咯，咁佢哋系中意通灵咁 pass 啲资讯，因为如果唔系通灵咧，佢系要入嚟我哋呢个物质嗰个频率，佢哋系唔中意入，佢哋话系用好多能量 hold 住自己先可以留喺呢个物质嗰、那个。频率度呢个世界里面你同你倾偈嘅，所以唔 hold 得耐，一阵间就走嘅。 点解咧？辛苦 得滞。唔入嘅，咁宁愿就系 pass 一个经过一个地球人嚟讲啲资讯出嚟。 即系其实咧，好多嘢都系讲紧同一样嘢，即系譬如问米，原来又系关于外星嘅。 即系咁讲，又有啲似咁。 原来嗰啲即系睇相又有关于，即系其实系得外星、地球。系咁多嘢，不过系以中国人演绎同埋西方人演绎咁嘅意思 就唔同啦，即系好似十二星座。 西方人好少讲文米啦、睇相嗰啲啦，其实呢啲系中国人好叻嘅嘢，咁但系流传喺坊间，流传到而家咧，我哋一讲咧，只系得一个咁嘅字眼叫文米去讲嗰样嘢咯，吓咁，但系呢啲系叻嘢嚟噶，到有朝一日咧，呢啲嘢会有个地位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又俾人誤用啦，咁變咗搞到個形象咁樣。 有啲人扮嘢啦，即係。 係啦。 咁但係總括嚟講，想喺呢一個嘅外星嘅文明裏面咧，其實有幾多個外星文明咧？ 嗱，咁佢頭先都話啦，嗰、那個宇宙聯邦咧，即係星際聯合國啦，係有百幾個族類喺度，咁只係派幾個落嚟係做我哋呢個 project 咁 嚇，即係其他就各自為政啦。 咁佢 cover 嗰個地方好大噶嘛，可能有啲係做好遠好遠遠到我哋都唔知嘅咩地方咯，咁佢咪唔理我哋咯。 但係佢哋就可以和平共處嘅，唔會係即係搞三搞四， 唔會爭先恐後嘅，即係搭地鐵唔會揭住住落嗰啲電梯，唔會企曬左右邊咁樣。 講嚟講去，我哋要整合翻我哋個意識咧，先至可以同佢哋溝通，先可以同佢哋喺埋一齊，先可以 join 到嗰個大家庭咯。 咁係咪即係個 conclusion 就係去到2012年嘅12月23日就會有呢一件事嘅揭曉咧？ 我又身邊有好多朋友話，再遲幾多年㗎，又有啲又即係好少話早過呢個年㗎喎。 但係咪真要等到咁嘅一日啦？ 得翻九年 係咪真要等到有咁嘅一日啦？ 咁未必係正正嗰日嘅，咁但係有啲朋友都講話可能係遲啲。我當然唔敢話實係嗰日啦，係咪？ 唔係嗱，可能嗰一日咧，地球可能又有啲即係有一個細嘅部族可能突然間消失咗咯。但係我哋可能我哋喺香港，我哋都係睇翻6:30新聞，其實都係飲維他奶，唔知道咯。是不是是不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总之我是有一日无端端是有这样的事是发生。 是而假定这个。 假定是这个日子只不过是。 是啱的话那来讲啦吓。咁去到那一刻呢那些人呢就是两个分流。频率高的你就会跟住个地球去那个高能量地带。咁去到那个地方呢入到那个高能量地带你就变成一个非物质的个体。 即是变成一个灵魂。 变成一个光体 ,light being。即是一个好提升到差不多去到神仙的境界的个体。那些个体他的意识呢是内世界等于外世界。所以呢你和我呢是一体的。即是中国人讲的天人合一讲的所有东西是万物融和。 在那个世界是这样讲的。 在那个世界是不是好像神的角度这样咯。你成日讲很多宗教里面讲的。 即是可能啲人死了之后呢即是过了身之后呢他们即是。 永生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啦即是可能他们就其实可能是譬如 for example, 去了这个七姊妹星。就因为佢嘅灵魂系非物质嘅， 七姊妹星都系物质噶，吓、啊，但系而家我哋地球都嗰一年去嗰个咧，就系好特别嘅，就系喳一声去咗一个非物质嘅世界噶。 即所以啲人成日都话咧，你死咗之后咧，嗰时睇啲戏或者睇啲 documentary 都讲过咧，就系、是、你死咗系经过一条隧道咁样， 嗰、那个就系你经过由呢个时空去另一个时空啊。 系咯，呢个时空去另一个时空 啊。其实你系 time travel 紧，你系经过紧一个 tunnel 时光隧道。 吓、啊，系咯， 好多人试过噶咯，我以前个旧老细都系， 佢死过翻山先会有噶嘛，系嘛？即系死嘅边缘。即係好多人去到對面，因為阿地府個阿玉皇大帝話咧，你未死住，翻翻轉頭，咁你先可以翻翻嚟地球。話翻俾你，頭先我 travel 過喺嗰個時光 隧道。嗰啲貧死經驗嗬， 係 啊，而家好多啦，已經係一個被公認嘅科學數據嚟㗎啦。 嗯，即係佢真係曾經離開過佢嘅身體，又翻翻嚟咁樣。 係，我哋晚晚都離開我哋身體㗎，我哋晚晚都出體㗎，但係你唔記得翻啫嘛。 嗯， 係喎。咦，我哋仲会唔播呢首歌？ 我真系今晚 我哋嗰度播少少咧，另外一首咧，這个咧就系可以咧，同我哋同外星人，如果佢听到的话咧，就可以通灵到啊，系嘛？ 即系印第安人啦，佢哋好多土语咧，同我哋台山语差唔多嘅。咁有两个族系灵社讲好多外星人嘢，一个就系、是Hopi 族，一个系 Lakota 族。咁而家呢一首咧系现代化咗少少嘅版本，佢哋就会喺一啲地洞里边咧做一啲仪式，请呢啲。我翻译佢叫做上人，即系比较高级少少嘅人。 嗱， 佢哋唔用一啲好神化嘅字眼。 上等人呢啲嘢正常。 佢唔用啲好神化字眼，话嗰啲系人外星人，咁就请佢落嚟，咁就俾啲资讯引导佢哋。咁呢啲就系嗰啲仪式嘅歌咯。 好， 咁咪有少少即系 似似地南摩，咁其实系上一个文明嘅歌嚟嘅，我觉得。 上一个文明嘅歌 系，我觉得系。 OK， 咁嚟听听一少少片段，好唔好？听下，可能要又要停停一停。准备了， 来了。 系冇奇怪，如果你听唔明嘅话，因为咧我哋呢度都冇人听得明嘅吓，咁啊大家都系一样听唔明嘅，唔紧要噶， 唔使惊 啊！我讲俾你知点解咁似我哋中国嘅南摩啦？我去住嗰个地方，我讲个古仔，我住嗰个地方叫 Lake Tahoe 太豪湖啦 ，Tahoe 系英文字啦，系嗰度嘅土语咧叫达欧 ，Tahoe 达欧，达欧咧 就大欧啦， 解释咧就系大水啊，个土语嘅意思，大水达欧咪即系大欧咯，咁佢哋好多字咧都系同我哋中国词差唔多，呢所以话系。中国走过嚟嘅啲印第安人都有个证据嘅，咁所以佢哋呢啲咁嘅歌咧，都几似我哋啲南摩歌咯。但系其实好多民族唔净止中国， 其实就可能 好 多 民族都系嗰个重唱都系类似呢种拍子。 可能佢哋嘅祖先，我哋大家嘅祖先其实听，不过 收 尾变咗第二啲，听听下传传下又变咗第二啲嘢。 譬如而家嘅流行歌都系得一个，即系嗰个感觉咧系平平凡系咁噶嘛。 有 beat 噶嘛？ 吓，嗰个 beat 咪就系呢个文明嗰、那个。不變版本咯，差唔多。 嗯， 嚇、啊，咁佢哋當時嗰個 beat 係咁，我覺得嗱，呢、啊這個我自己作㗎， 即係自己嘅推斷嚟嘅呢個係。 咁啊，唔該曬阿 Moon。咁啊，收音機旁邊聽眾，可能今晚咧係過咗一個都幾意外同埋難忘嘅晚上。 啲疑惑㗎，有啲嘢都 嚇、啊。不過就瞓唔著嘅話咧，可以繼續留低我哋嘅輕談戰唱飛夜天。 OK， 今晚係 CY， 今晚係 SY， 今晚我哋再見， 拜拜。 Just